朝鲜中央通讯社21号发表了公报，朴槿惠的悲惨下场是民族和历史对其弥天大罪的严正审判。公报指出，由于南朝鲜人民的群众性烛光斗争，天下逆贼朴槿惠已被赶出青瓦台。朴槿惠作为一个和被亲信击毙的老子一样被烛火烧死的傀儡总统，为南朝鲜政治史留下了可耻污名的一页。全民抗争的烈火从2016年10月底起，经130多天熊熊地燃遍南方全境，这使南朝鲜人民对一向实行反人民苛政、执意追求崇外卖国、统一民族对抗的独裁元凶、营私舞弊大王朴槿惠逆贼积蓄已久的怨恨和愤怒的爆发。南朝鲜的烛光斗争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全民抗争。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同胞也响应南朝鲜人民声势浩大的弹劾朴槿惠烛光斗争，纷纷展开烛光斗争和时局宣言运动，举行游行示威来表示声援。南朝鲜人民旨在建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社会的全民抗争是一场同崇外卖国保守势力的尖锐的大激战。全民抗争在南朝鲜人民斗争史上留下了一个明显的足迹，它证明像朴槿惠那样骑在人民头上、逆行于民众志向和时代潮流的非正义势力必定遭到灭亡，人民以正义和真理团结起来的力量是绝对抵挡不住的。南朝鲜人民保持用全民抗争的火炬严正审判朴槿惠的那种气势和那种热潮，奋起投入了最终埋葬那些历史和民族的垃圾，迎来一个由民众当家做主的新政治、新制度、新社会的群众性斗争。